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哈？今天是晴空万里，雨后天晴，北京秋高气爽的季节真的来了，好美好美。过去的这个周末两天都是接着下雨天气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追剧啊，包括刷综艺什么的。刚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说一说一部综艺，叫《你好生活》，看过吗？这是央视的一部真人秀节目，是来自央视各个频道的主持人，好像不像一般的综艺节目那种高开低走的评分哈、啊、在今年已经来到第三季的《你好生活》依然是颇受好评，能够收获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是真的挺不容易的。有人在问说，能收获这么多好评的关键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在于节目组懂得一直在变。变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把节目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实在。这一季他们改变了上一季到处旅行、到处办音乐会、到处办茶话会的那种节目方式，去走进最平凡的人群，去体验那种最普通人的生活。同时还有很多公益的那种属性，向人们输出一种很积极很正面的价值观。如果你有看到，你会记得从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每一张笑脸，再到农民大叔的那种很爽朗的笑声。我有集看到的是失去亲人的老奶奶看到新房子时候的那种热泪盈眶，哎，不能说，我现在一提起来还是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盈眶了。所以我觉得好的综艺节目就是用自己的真诚，然后触及到了我们生活的内核，让我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还能够感动到每一个人，感动到每一个人去观察生活，触碰到他们生命当中可能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那些细微的角落。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成为大家在忙碌之余解除压力的一种方式。你的故事，我的歌，都希望大家能够从节目当中看到自己，发现自己的美好生活。 这一个夏天开启新的起点，试着等停闪电，心灵就会有改变。现在的时间翻山越岭只为遇见，我心中的信念，拥抱世界，拥抱蓝天。哦，转眼去今年，坚定心中的热恋。哦，年少时有过的梦一起实现，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山越岭只为遇见， 心中的信念，拥抱世界，拥抱蓝天。转眼去今年，坚定心中的热恋，年少时有过的梦一起实现，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全力以赴带你去看世界，那渺小的梦是最好的纪念，青春就要突破自己的极限，走过的路不变是我们的考验。今天开启新的起点，迎接自己的改变，留住青春最好的纪念。 今天的暖场歌名字叫最好的青春纪念，来自第一季的三位主要成员的演唱。其实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因为对于节目主题的理解和把握，他们把这个主题诠释得很贴切。所以我们在说什么是最好的青春纪念，其实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真的是有不同的记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青春真的不是一段特定的时间，而是一种状态，一种精气神都特别蓬勃的状态。我想起了泰戈尔在他的诗集里写过，说我觉得所有的星星都在我心里闪耀，世界就像洪水一样涌进我的生命。后面怎么说的？我想想啊，大概是说花儿在我的身体里面朵朵绽放，土地和流水，这样所有的朝气都像檀香一样在我的心中袅袅生烟。是，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才是关于青春的最好的纪念。而保持这样的状态，其实人们也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能用一种最自由的心去面对生活，你说呢？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在这一季你觉得自己最棒的收获是什么？和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好吗？ 聊生活方式，聊各种日子，还有面包可以吃，别人的想法只是个想法，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灿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见 像几个能说话的笨，贫穷的富有的想法，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每天。其实如果你来这里的话，你会发现你会找上好几个朋友和他一起聊聊天，这是一个舒服，这是一个自在的空间。我们的聊天室名叫会遇见你，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贫穷或富有，收录在2018年的专辑耳朵当中。用耳朵去倾听世界的声音，这声音里会有关于贫穷或富有的疑问，对吧？在听见了这些声音之后，李荣浩把自己的一些人生哲学化作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里的那种清爽，很喜欢这首歌里的那些真挚和坦然，就是一把轻快的木吉他，再加上一点电吉他，在一起演奏，就是让人很舒服。李荣浩，很多人称他为叫全能歌手，好像他在台前幕后也总在坚持着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哈，一直把自己关于生活的思考融在了歌曲当中。就像这首歌里，我特别喜欢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可以看起来不伟大，但却要善良。是这样的，聊天室里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打卡，我知道大家今天又是定好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吴小薇拍了一份今天收获的雨后蓝天和白云，这是怎么拍的？你清场了吗？没有一个人，这应该是在前门还是在角楼？好美。秦未了目前在通州，都在各自的方位来汇报雨后天晴的感觉，特别美。安迪路说，现在的年轻人要学会变，懂得变，主动变，才能不被淘汰，越来越好。大家都说往东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是往西呢？ 清风飘扬，说周一的雨后天空真的好舒服。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觉得和今天的这个天气特别的搭，你觉得呢？来自歌手金海心，这一版是海心在2010年推出的复刻专辑当中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和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虞淑珍演唱的那个原版相比，其实有原来那个时代的特点哈，但是你更喜欢的是那种新世纪歌手重新演唱的，而展现出来的那种很复古很摩登的温馨感，对吗？对，就是一种温馨感，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喜欢这样的一种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每天我们在前行，就踏着这样的鼓点，多棒。无论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扛过去。来自陶喆，找自己。 啦啦啦啦啦！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突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

It's a beautiful day, right? Innocence 纯真是来自加拿大女歌手 Ever 的演唱。你是不是喜欢这个一开始画着烟熏妆的朋克女孩呢？但其实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她已经不是这样了。一会儿见。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3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适应，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让风吹啊吹啊放肆我自己，没有谁啊谁啊离了谁都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 我们的故事会继续，我知道没有少了你。欢迎你为我继续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很多在聊天室里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今天要拆开一封手写信，我已经激动很久了。这是自节目开播以来的第4封手写信了。是由一位来自河北邢台的东一克朋友给我写来的。因为邮局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一种方式稍微慢一点的问题，所以延迟了一点时间。他说手写信在他的概念当中一直是温暖的代名词，由而言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还执着于写信的人一定是内心非常柔软而细腻的人，我觉得你是。其实说起和电台广播的缘分已经有10多年，从前捧着收音机拉长天线找电台频率信号的日子还能时常想起，但是喜欢的电台主播，喜欢的声音，喜欢的节目，也在时间长河当中慢慢的褪色，唯一不变的却是那份浓浓的电台情节。听到喜欢的声音，一切就又觉得回来了呢。 想起和我们节目的结缘，真的是这个夏天的奇遇。虽然是工作时间不规律，但是日常守候收听的日子很少，一听就喜欢上了这个声音，这档节目每天的话题，精心的选歌，明月十五号的反转，聊天室里的那些温柔，这些都是我驻耳倾听的缘由。我这个人有个奇怪的行为，就是喜欢上了某个事物某个人，就会竭尽所能的去寻找一切与之有关的东西，恐怕会错过美好。是的，那天晚上翻看了我的微博，不知不觉的他从头看到了尾，也是从电台节目主题之下仅有的日常分享当中发现了我的一些点滴。当真我有面对不公的真性情，有对梦想的坚持，有对家人的爱恋，有对听众的感恩，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家乡的眷恋，有对舞蹈的热忱。也下载了我往期的节目，听我的讲述就像第一次听到声音时的感受一样，那是一种会让人发自内心笑起来的声音。东一刻，我知道你很喜欢孙燕姿，孙燕姿的很多歌曲都是很温暖，都是很治愈的，所以在今天下半场的一开始，我要带来一首你喜欢的燕姿的歌。是哪一首？是希望对你讲的一首歌，也是希望借助这首歌对更多人说的。你好生活，平日也要快乐。很特别很特别的一首歌，很不一样。也欢迎大家给我发来你的手写信啊，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份特别的往来。 清早写下睡意前往每天的坐等，晚上在家里面对着别人的新闻，老生常谈谈笑风声，生活多繁忙，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才听见心声，选择每天成为多么不一样的人，听说真心忏悔就能释放了灵魂，盘算如何有别于忘乎初心折射，反复重复昨日心情是一种罪恶，带着悲欢走过离合，人们在西风中求生，失去了光阴一天一点带走生命一部分，生命自有它的准则，抓不住预测的可能，这一切都在原地各自美好，致敬这人生，祝我们平日快乐，尘埃承载那么渺小的我们，老生常谈谈笑风声，生活的等等，看着电视胡乱插嘴，我听见心声，带着悲欢走过离合， 人们在西风中求生，逝去的光阴一天一天带走生命一部分，生命自有它的准则，抓不住预测的可能，尘埃却都在原地，各自美好却紧张人生，祝我们 baby 快乐，做平凡的人， 祝我们平日也要快乐。我手写信的地址是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中心，你的故事我的歌，刘慧收。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正在为你直播，欢迎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说一说这一季你最棒的收获是什么。来听一首情歌。 Negli occhi miei ormai ci sei, chissà se con lo stesso sguardo vedi me negli occhi tuoi. Allora sì, io devo dirtelo. Mentre provavo a non pensarti, ti pensavo sempre più. Siamo un po' troppo vicini adesso per scappare via. Tu non lo sai.Prima di te、c'è stato un altro che ha lasciato le ferite dentro me. Non aver paura, giuro amore, sono qui a difenderti. Con il tempo guarirò il tuo cuore, cancellando i lividi. E per tutti i giorni che verranno ti respirerò. Io ti dirò le cose dette mai.Questo amore noi saremo gli angeli. Il mio petto da cuscino per la vita ti farò. Sembra cominciata già una storia senza fine. Farò girare il mondo intorno a noi. Arriverà Natale senza nuvole. Le domeniche d'agosto quanta neve che cadrà. Che freddo fa, stringimi un po', riaccendi tutti i desideri quasi spenti dentro me. Con le dita sfioro il tuo profilo, poi mi fermo un attimo per giocare con i tuoi capelliche nel vento volano, prima di scoprire un bacio nuovo che sapore avrà. Io ti dirò le cose dette mai, di questo amore noi saremo gli angeli. Il mio petto da cuscino per la vita ti farà. Sembra cominciata già una storia senza fine. 意大利语的歌曲，翻译过来叫做一个新的吻，男女生非常温柔的对唱，你会听得出来一对相爱的人就这样互相依靠着，讲述着他们之间的故事。不要害怕我的爱人，我在这里守护你，与时间一起治愈你心，抚平伤痕。就像向着阳光在和我们的互动当中说到的，这一季他觉得自己最棒的收获就是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当中， 有人收获了事业，有人收获了快乐，也有人收获了幸福。会飞的狮子收获大地，收获大于付出。六年级的闺女出去上学了，让她也锻炼一下。这一季是你希望要的那一份收获吗？先听萧亚轩怎么说。 远方天空，云层遮盖了前往方向，迷失在黑暗之中。天使问我，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我说，寻找梦想的灯火，又是我会失去力量，在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不停挑战。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要的世界》，是萧亚轩自己作词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可以说这首歌是他的一首自传歌了，好像你也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宣言的歌。有人说这是他的抗癌励志歌。当他患上淋巴癌，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循环着这首歌给自己来打气。 梦想在怀中， 治疗癌症的路真的是挺苦的，一首歌能够帮他来励志，帮他来坚持，换回了健康，你就知道音乐的力量是什么。我想萧亚轩如果听说他的音乐能有这么神奇的力量时，他一定很开心吧。不知道这一季啊，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不顺的，我也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能量，好吗？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一天天的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